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8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决定成化21年2月21下诏易储，谁知在易储的前一天，就是2月20，泰山大震不止。钦天监表示与东宫储君之位不稳有关系，宪宗只能作罢，易储之事到此为止。 次日，宪宗一早敕谕礼部，在民间为太子朱佑樘选适龄淑贤秀女做太子妃之选，同时下令内阁、翰林院等机构为太子修文华大训，教他如何修身治国平天下。宪宗亲笔为大训掀起序言，并钦定大训4纲：进学、养德、后伦、明治。泰山地震停止。9月，北派的内阁大学士刘许受万安排挤，退休回乡。品格不佳的南派尹直入阁，朝政被南派官僚把持着。成化21年12月初7，潘氏为宪宗诞下其第12子，后取名朱佑书。12月初8，皇上去了潘妃宫中，接受皇后及诸位嫔妃庆贺，后宫显得很是热闹。独自留在昭德宫的万贵妃倍感寂寥，先是汪直去了南京，再有黄维离去，易储未成，将由仇视自己的朱佑樘继承皇位，已成定局。今年10月之初，却如冬季，贵妃已不时觉得手足冰凉。也许是年纪大了，血脉不旺的缘故，清晨侍候皇上上朝，将皇上送到昭德门之后，万贵妃望着空荡荡的前庭，好像那两颗骨柏都不如当年那般富于生气了。以前有志气纯真、说笑好动的小汪直在旁，他那份笑貌仿如亲生皇子在世。后来他长大，不时出征在外，虽惦记在心， 但终有盼到他得胜回朝之日。而且宫中还有个知己黄维，遇到无法和皇上说的那些委屈的事，可以找黄维倾诉。同未央宫少陈妃虽称不上是知己，但是相处愉快，不时过去坐坐看望皇子幼园也是一件快事。如今汪直、黄维都走了，今生恐难再见，空余思念无限。幼园已然十岁，一处不成，若他十二岁就藩，陈妃眼看还有两年便将与他两地永远分隔，心中痛楚可知。万贵妃也越来越少去探望他们了。万贵妃仰首看到正殿檐下悬挂的由皇上亲笔所书的昭德宫三字的牌匾，忽然想起当年第一次见到时的那份欢喜。那时皇上刚即位不久，他们还居于清宁宫，迁入昭德宫后那几个月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真是人生如梦啊。自第一次见到这块牌匾，屈指不觉22年瞬间已过。仔细再看，岁月留痕，牌匾已是斑驳，镂空龙凤锁雕边框，金色已然消退，蓝地儿凄冽，只是昭德宫三字依然清晰。何止这牌匾，整座昭德宫也显得有些残旧。一阵冷风袭来，万贵妃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转身向后殿而来。次日万贵妃病倒，便打发皇上去乾清宫住。再次日万贵妃没有见好，宪宗去上朝时派段英往太医院召御医徐生进宫诊治。徐御医进到昭德宫后，由段英等人紧密跟随。万贵妃自帐中伸出手教徐生号脉，出来之后徐生随段英进了前庭西偏殿。徐生面色肃重地对段英说， 今次皇贵妃殿下是染风寒，并无大碍，不过贵妃脉象沉，轻取不应，重按使得，按之有余，举之不足，无之诊断，贵妃患有争冲之症。 段英问道，何为争冲之症？ 心力衰也。人身主宰为心，心力强贵在气血两盛，若气血两虚则心先受病。 段英又问， 贵妃一向身体倒还安好。 徐御医说， 但近来是否有惶惶不安之症？经你如此一说，我倒是记起，贵妃却有偶有心神恍惚、心忧不安之状。此因肝肾虚、心气弱而起。按贵妃脉象，病之起因由来已久，似乎年轻时曾有过长期担忧不安，那时心力盛，病状不足以显。但到了这般年纪，当年所积心力之损便会发作。 徐生见段英满脸惊惶，便接着说道， 虽争冲症会逐渐加重，好在不大会骤然加剧，可用药调理，长期服用。 说完提笔开了方子。段英将徐生 一直送出内右门，再转回头往御药房为万贵妃配药。他顺便看了一下方子，有丹参、党参、麦冬、玉竹、生地黄、五味子、秋甘草、鼠枣仁等等。配好药，段英看了看也该下朝了，他便拎着药先往乾清宫而来。他知道皇上必定惦记贵妃的病情。当宪宗听段英详细的将徐玉医之言讲述一遍之后，立即站了起来，对段英说，朕不再住乾清宫，随朕回昭德宫。段英连忙说道，贵妃叮嘱不愿因病夜间打搅皇上，还是请皇上暂居乾清宫，待贵妃病稍安再返。段英，你哪里知道，之所以贵妃患此心衰之症，都因自朕两岁至朕十岁时宫中发生了变故，朕由贵妃独自保育整整八年，贵妃无一日不为朕安危忧心，哪能不心力交瘁。今日贵妃因朕而患病，朕岂有不在她身边之理。宪宗说完便向昭德宫宫门走去，段英等身边中官连忙跟上，宪宗也没有坐轿，大步流星向昭德宫走来。快到昭德门时，他又对段英叮嘱道，段英，与所谓争冲之说不必对贵妃提起，只说她偶感风寒而已。皇上忽然回来，万贵妃有些意外，过往凡是身子不适，皇上都会依她暂住乾清宫。宪宗没有说太多，只是说昨天晚上在乾清宫睡得不好，还是习惯在这里，又叮嘱按时服药。万贵妃又劝道，只怕我夜间咳嗽吵醒陛下，明早陛下还需上朝处理朝政呢。宪宗似笑非笑地说，夫人不必担心，这些年一派国泰民安景象，我也不妨与外朝群臣天下百姓共享安乐，做几年太平天子。平日朝廷庶务那些大臣一边品茶口中哼着曲牌，便已处置妥当，每日上朝下朝渐渐流于形式。万贵妃听上去觉得好笑，她身为皇上第一次将她称之为夫人。当日宪宗又说昭德宫日渐残破，想另搬一处，问贵妃喜欢哪里。贵妃显得很高兴，刚觉得昭德宫有些旧了，皇上便提出来要搬。不过贵妃只是说悉听皇上安排。自幼直至宪宗16岁登基前，事无巨细皆听万贞儿的。而在他登位后这20年来，贵妃越来越少自我主张，悉听皇上的，皇上有恩典有安排，是皇上对他的关怀，是他的福分。宪宗的心思是希望换个新地方，或许有益于贵妃的身体。宪宗当即宣秦昌来说，昭德宫已然残旧，要换个新居。秦昌想了一下说，东路的长宁宫年中刚刚重修过，长宁宫前后殿皆为面阔五间，大小同昭德宫相似，并且建议皇上明日去看看。次日下朝，宪宗随秦昌顺路去看，很是满意，便对秦昌说，你拿纸笔来，朕为此宫取一个新的名字。之后秦昌见皇上在纸上工工整整写下 安喜宫三个字。秦昌心知皇上是希望贵妃在此平安欢喜。 凌烟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迁居那几日，万贵妃外感风寒，刚刚好些，宪宗不让她再亲自操持，命秦昌、段英二人带人搬迁，安置宫中物件。万贵妃还是不放心那只盛有二人真心头发的铁函，便亲自捧在怀中。宪宗带万贵妃在乾清宫住了几日，虽然万贞儿在宫中几十年，进出乾清宫无数次，但真正在此处就寝倒还是首次。他同皇上一样不太喜欢乾清宫，嫌它宏大而备嫌冷清，特别是到了晚间，在此宽敞的宫殿中，即使点起再多的蜡烛，寝宫四处也显得昏昏暗暗，说话声大了，仿佛远处响起了回声，说话声小则好似在室外，声音瞬间飘散。前往安喜宫前一晚，刚刚侍候皇上躺下，宪宗忽然说，明日便去安喜宫了，这乾清宫朕还得回来，此乃朕寿终正寝之地。万贵妃连忙说，陛下正当盛年，不要讲那些千秋万岁之后的事。成化22年正月，万贵妃迁入安喜宫。安喜宫正门面向正南，内有一座元代留下的石影壁，影壁四角分别雕有四只栩栩如生的石兽。宪宗一早已命段英在前后庭都摆上可以在冬季盛开的梅花以及茶花，一进宫门便有阵阵暗香夹着新漆的香气四处飘荡。果然，当怀中捧着铁函的万贵妃走进安喜宫时，连连点头，多有赞赏。不过，同当年第一次皇上带她去昭德宫时相比，万贵妃的心情再也不像当初。那时，她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此时是既感慨又留恋，未曾讲出口，但心知自己未必能在此居住多久，自觉心力已快耗尽。真是如宪宗所言，成化22年，国泰民安，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大事可陈。身为皇帝，宪宗可谓垂手而天下治。但是这一年宪宗过得忧心忡忡，因为他眼见着万贞儿正在一天天的衰弱下去。几个月来，宪宗宣太医院中的几位医官以及传凤官中精通医术的李子醒、邓长恩等等来为贵妃诊治，寄望其中有人能够医治。也有遣太监李荣前往三山五岳拜祭诸神，求贵妃平安。万贵妃带病一如既往，数十年如一日照拂宪宗起居，二人之间话语渐少，夜间烛光之下不时相对无语，四十载情尽在不言之中。八月中秋，宪宗望着寝宫中悬于罗汉床后墙身上那幅宋代一名画家所绘翎毛画作《子母鸡图》上的母鸡引领小鸡漫步啄食的场景，心中感情澎湃。此画 自清宁宫时便挂在宫中，后来挂在昭德宫，现在挂在了安喜宫。宪宗伫立观赏了无数次了，他最喜欢母鸡那充满慈爱的目光，与他自小至今，清晨一觉醒来见到万贞儿时，万贞儿看他那个眼神是一模一样的。图上慈祥常在，却不知万贞儿这个眼神还能够望他多久。天意难违，秋去冬来，万贵妃之病竟没有什么起色。年底一日，已是卧床不能起的他对宪宗说，妾这病看来一时半刻还不能好，对陛下多有打搅，晚上陛下还是去乾清宫歇息为好。宪宗连连摇头，不，不妨事，不妨事，不可总说不妨事。虽然一切陛下便是我人生的全部，而妾并非是陛下人生的全部，陛下还是一国之君，每日要上朝处理朝政，眷顾臣民，心系社稷如此之重，夜间岂可不得安歇？妾不使半夜气短，许宫女扶起小坐一阵，有时一夜反复数次，陛下怎么能够睡得好？见宪宗还是在犹豫，万贵妃继续说着，若陛下不从，妾现在便下跪不起。接着万贵妃便撑着要起身，宪宗连忙说，好，依你，朕今晚便去。自从宪宗移居乾清宫以后，下朝之后大多便来安喜宫陪伴万贵妃，见到万贵妃精神稍好便是喜悦，但更多时候是见贵妃更加衰弱。他不敢想，如果没有贞儿，他将会如何。这些天万贵妃还多次说道，他的人生因为有了宪宗而变得光彩多姿，是宪宗给了他一切。而宪宗却总是对他说，我们都好好的，花开之时不言谢。但在他心中却正想像万贵妃说的是，感谢万贞儿一辈子的恩情。据《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285，十二月辛丑，成化22年最后一日所记，当年天下共921万户，6500万人口，488万顷田地，收复米2200万担，麦462万担，丝96000斤，棉10万两，绢28万8000匹，布64万1000匹，棉花27万3000斤，折色钞73万4000锭。值此人丁兴旺，物产丰盛，天下太平之时，太子更替却渐行渐近。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万贵妃病重，宪宗也是无力回天。在万贞儿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宪宗将如何度过呢？